我身边，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，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。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，谁也看不清。

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0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。